Hello，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青年说哈。平时我都会说铁打的青年说流水的主持，因为我每次的主持搭档都不一样，但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相同的搭档，所以说这个水流在这儿了。介绍我的搭档， 这段好溜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今天是周六哈，6月2号，又是一个星期六，到了我们喜欢的周末了。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世界杯来了，这球你怎么看？ 所以你今早格外的兴奋， 还好。 作为一个球迷，聊到世界杯真的是 real 兴奋了啊！介绍一下收听收看方式啊，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看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可以扫一下关注，点击视频直播，或者呢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上花椒搜索982青年说，就能够看到我们了。您的留言我们将收看到哦。 没错，那今天你有什么想聊的世界杯的话题，想聊的世界杯的问题，想聊的世界杯的故事啊，以前是怎么看球的，今年你要怎么看球，都可以来说来问，我们都能看到哈。因为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神秘的重量级嘉宾，一位帅哥一位美女哈，他们分别是吴彤和中原，这两位可跟足球都有着不解之缘，来自己介绍一下，吴彤先来吧。 好，我是吴彤，现在是一名解说员。当然跟足球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了，我想这部分的内容我们留到节目里来说。 大家好，我是中原，我们两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解说当中的搭档，我也是一名解说员。基本上呢，平时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和足球有关的，所以说呢，做这个这一期的话题也是非常切合。 两位都是跟足球有关的，这个其实现在都在从事和足球有关的工作啊。说白了啊，其实我还是跟他们俩比较熟的啊。他们俩都是足球解说员啊。如果说您今天有这个关于足球的问题啊，平时咱们球迷之间砍球啊，今天你可以跟解说员之间砍砍球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其实除了跟球迷砍球以外，还有让这些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对吧？就像你最近如果没有给王菊投票，你就成了局外人一样。 对对对， 世界杯来了，如果说你 突然 Q 到王菊， 如果说世界杯来了，你周围人都在看球，你却没有看，是不是你变成了局外人？ 而且会少了很多共同话题，觉得搭不上大家的话。那么呢，我今天也是作为一个足球小白，也是加入了三位，我们也从这个足球小白的这个角度看看世界杯，我们怎么蹭这个热度，怎么去了解一些，怎么去看这个球。 没错啊，那今天还是进入我们周末的第一板块，活力最前沿，来看一看啊，世界杯前夕都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啊。先说说俄罗斯吧，毕竟是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嘛。俄罗斯世界杯最近的这个马涅什广场是举行了大型的灯光秀，来迎接马上就要到的世界杯哈。世界杯呢是将于今年的6月14号到7月15号啊这个时段之内，在俄罗斯境内的11座城市的12座球场之内举行。那这次世界杯在俄罗斯是首次举行哈，首次在俄罗斯这个国家举行，也是首次在东欧国家举行，可以说是目前从这个球场的建设到民众的这个氛围啊，可以说软硬件的建设都已经准备好了。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最近他们在空间站，不是这个国际空间站里有俄罗斯的这个宇航员嘛，他们还在空间站里进行了一个踢球的这个表演哈。据说这个球应该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到返回的这个太空船当中了， 哇， 也就是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档口，这个现在就这个足球就在太空船里冲破大气层要回到地球来，然后在6月14号的时候，它就是作为这个开球的时候用的那颗球， 来自外太空的这枚球， 是的， 相信能带来一些好运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俄罗斯的美食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举办城市呢，已为外国的宾客拟定了包含全新民族菜肴的特别菜单，并且举行了美食节。而且呢，世界杯期间呢，将有特色餐车在城市穿梭，行程将超过10000公里。11辆有着各举办城市特色的餐车呢，将为客人奉上俄罗斯各地的地道美食。比如说呢，莫斯科特色餐车呢，将是一个移动商店，出售了卡拉奇面包，就环形面包，它的馅料呢多样，有这个炼乳馅啊、果酱馅啊、烤鳕鱼馅等等。这趟美食之旅呢，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5号从索契开始，之后呢前往其他举办城市。当然除了移动美食节之外啊，每个城市还举办了特色的足球菜单，索契将重点放在了鸭肉的菜肴上。红波利亚那一家餐厅呢，将推出了乌龙球汉堡、烤阿德利尔鳟鱼、黑海红鲟鱼烤肉和哈恰普里，它是一种干烙的馅饼。早晨这个时候说真的是 馅饼用干烙。哎呀， 我希望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四个人，我们的导播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你们至少早晨都是垫了一口的，不然的话现在聊这个有点 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有点太可怕了啊。除了这些特别推出的世界杯风格的菜肴以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菜肴，比如说这个舌尖上的俄罗斯哈，说去俄罗斯看世界杯有哪些传统美食是不能错过的呢？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饮食当中啊，有五大领袖，其中有这个五大领袖、四大金刚和三剑客这样的说法哈。具体来说呢，这个都有什么啊？我们来看看，说这个面包、牛奶、土豆、香肠、奶酪，这些都是比较硬的硬菜哈。是五大领袖，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美食里面都有这些的元素在。然后这圆白菜、葱头、胡萝卜、甜菜是四大金刚，这个是都是蔬菜为主的，也就是说这个蔬菜菜肴里面的主力军。而黑面包、鱼子酱、伏特加是三剑客，这个你看黑面包、鱼子酱、伏特加，这个不能天天当饭吃，但是没这个少了有点 腻的， 对，有点缺哈。所以说这三剑客也很重要。那这些食材就不同的搭配组合组成俄罗斯的这个可口佳肴。当然了，大多数的特点你都知道是油腻的，然后味道比较口感比较醇厚的哈，吃起来是十分过瘾。当然了，体重你这个也是非常可怕。主食呢是以俄式馅饼为主，就是把这些卷一卷全给塞面包里，其实是这样的，再搭上一杯伏特加，肯定是让人赞不绝口啊。其实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俄罗斯的美食图片哈，一会儿请导播老师往这个耍直播里面导一导，一会儿带着大家一起看啊，咱们耳听为实，眼见也要为实。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据可靠的小道消息来说， 哇，多可靠啊！这个小道在哪里？ 据可靠的大道消息来说，好多俄罗斯的餐馆现在已经开始储备一项神奇的菜肴，就是小龙虾。 哦，是为了满足我们中国的游客吗？ 很有可能，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对，因为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发现就是很多餐馆现在已经开始布置上了有世界杯的元素了。然后呢，真的有很多人开始吃起了烤串，喝起了啤酒。 对， 在看上球那种酣畅淋漓的，当然少不了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宵夜，就是小龙虾。现在俄罗斯也有小龙虾，难道有鱼子酱口味的？伏特加口味的，看看怎么融入当地的特色了啊。 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正在帮我们上载这个图片啊，也请导播老师把几个视频一会儿我们要看的也都上载一下。这个我知道中原你是去过俄罗斯的是吧，你在俄罗斯还记得自己吃过什么吗？ 就是我觉得去俄罗斯就是第一个我不算，其实不算是去过啊，只能是就当时是去别的地方，然后在俄罗斯转机，当时是在莫斯科有一个短暂的逗留， 郊外的晚上。 对，其实不算是踏入了俄罗斯的国境大门。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从机场的他们吃的饭来看吧，这确实是像就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我记得当时吃了一个特别感觉黑暗料理的一个类似于饺子，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咱们就传统啊过年啊包的那种饺子，它是那种就皮儿也挺厚的，而且馅儿呢也是就是东西原料特别多，就是它感觉好像更像馅儿饼那种那种面儿。然后呢， 硬的， 对，就挺硬的。然后，但是它做法感觉好像还煎了一下， 就是馅儿饼吧。 但是它形状就跟饺子一样，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让你感觉可能你以前会觉得俄罗斯人是不是对饺子有什么误会这种感觉？ 口味儿的馅饼， 对， 口味儿怎么样呢？尝起来的时候， 口味儿。就觉得还好吧，因为在机场吃，大家也都知道机场伙食水平。 在机场短暂的逗留哈。 对， 梧桐去过俄罗斯吗？ 我没有去过，但很想去俄罗斯，可是因为工作，可能今年是泡汤了。 那今年很可惜哈，也没吃过俄罗斯的美食吗？ 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就是对于这个饺子型的馅饼，我可能不太感兴趣。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正好准备了。 这是我们。 哎， 这个就是饺子了吧？ 没错， 上面是火腿的粒儿。 你看，这个就是疑似饺子的东西哈。其实这个叫俄罗斯，就是叫俄罗斯饺子。俄罗斯的饺子其实就是做成这样，像馅饼一样的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真正的俄罗斯馅饼是什么样呢？是这样的，你看，就是一个长条。半长条的面包吧，梭形的面包里面夹了很多馅儿哈，剁碎了的馅儿。再来看看别的啊，就像这个 是鱼炸的鱼干儿。 对，这个欧洲国家总是有这种炸物哈。 其实这种拿手吃，感觉是最有接地气儿的感觉，很痛快。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俄罗斯美食，就是 大列巴。 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面包哈，主食。 然后这是您看这个，这当然我们不是 漂亮姑娘， 是看他们手里端的这个馅饼哈。我们刚才说 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俄罗斯的这个传统的馅饼，你看这个其实做的还是很有造型的，这是他们的这个民族特色哈，在节日的时候一般才端出来的，有点像我们这个过平时过节的时候就是包一个粽子啊这样的特殊形 状，有点像我们那个年糕给堆成型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哎，这 个是刚才看过的鱼， 这个哈。这是他们这个圣诞蜂蜜蛋糕，里面这个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是夹的什么哈。 这个就蛮精致，刚才突破了我的对刚才这个菜的一个感觉，因为它这个做的很精致， 没错。 感觉俄罗斯菜肴一般都是以量多，可能是口感比较粗，也跟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是有关系的，它重油啊、高糖啊。但这个做的还蛮细致的。 是的，还有一个图片哈，我们现在请导播老师把这个一会儿的三个视频，有三个视频的 MP4 文件啊，请导播老师上载一下。这个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啊，这个是红烩牛肉， 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算像国菜一样的了，主打菜。 是的，如果说你在这个如果说你在这个俄罗斯餐馆哈，看到了红汤牛肉这道菜，一定要尝试着点一下。 任何一家做的都好吃吗？ 就是它的这个味道会让你觉得，如果说你喜欢吃酸口的话，就真的是做绝了，真的做绝了。然后包括还有他们的这个俄罗斯风格的罗宋汤，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啊。 俄餐确实是，而那个我也没去过俄罗斯，但是我去过哈尔滨呢，但是当地确实有很多很正宗的俄罗斯餐馆，也有这个俄罗斯驻唱的一个演员，也能让你还原到感觉去俄罗斯吃饭的感觉。 没错，说了这么多啊，咱们不能光说吃的，对吧？咱们去俄罗斯， 对，我们这是一期球的节目， 这是看球节目，不是俄罗斯美食推荐节目哈。只不过看球的时候吃点东西比较好， 对，我们这精神和这个精神食粮和我们的这真正的物质食粮都要具备。 是，所以说啊，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们也通过几段视频。来看一看这个各大媒体眼中，或者说大家的这个眼中，都是对于世界杯啊进行了一个怎样的总结。咱们先来看一个轻松点的风格的漫画风格的世界杯的宣传片，哎，看一看啊，我们这边看到，哎，这是一个很风格不一样的宣传片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世界杯的比较经典的镜头。其实可能有的新球迷看了以后说，这个聊起来露腹肌的这个人是谁呀？ 哎，我都没有看到腹肌，再回放一下。 一会儿有这个 真人版，我一会儿把这个东西给拷走。 一会儿有真人版。 OK。 然后还有这个对着脚旗杆跳舞的人是谁呀？这个其实都是历届世界杯，世界杯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赛事了哈。1930年吧，我记得就开始了。所以说有很多著名的经典的镜头，这是用一个针织的风格哈。 一针一针绣的。 应该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动画的播放帧数也比较低啊，据说是真的针织然后这样播放出来的。 哇，这制作工程浩大，但是真真正秀在球迷的心里啊。 确实是这个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真正的有真人版的世界杯的， 有腹肌的， 这个好像没有露的太多 啊，擦亮眼睛， 一瞬间哈。 好，这个视频最终是定格在了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红色大背景，然后一个它的标志物的这个 预告一样的一个， 对，这是一个预告宣传片。其实这也是，其实足球就是配上这样的激情音乐哈，然后配上这样的这个很多经典的这个射门啊、进球啊、过人的镜头，其实真的是能让人血脉喷张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真的是过往的回忆啊，真的让我们太怀念了。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嘉宾们好好聊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们觉得观众朋友们有觉得有什么这个自己想聊的世界杯的这个镜头，可以考考我们的解说员们，对吗？就是你提一个题，你出一个题，觉得这个他们了解不了解，让他们来陪你聊聊哈，也没有问题。 庄园默默地看了你一眼，他觉得有问题， 有一点点问题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们来最后再看一个视频，就是说世界杯每年都有宣传曲嘛，对吧？我们最近25号刚刚推出了一个宣传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哈，是这个据说有威尔史密斯加入演唱的，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主题曲，目前的这个 MV 很没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定格 MV， 就是它没有每年的这个主题曲，一般来说都是跟着这个很多的精彩的画面的，但是因为比赛还没开始，所以说就不往里加了，就一个大海报从头到尾， 一种留白是吧？让你自己去脑补。 这个大家自己去某音某狗去下载，去听一听好了哈。我们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MV 来看一下哈，稍稍的看一点。我们把这个视频啊，这个看到这儿哈，其实还可以多看两眼哈。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视频，我觉得啊，从拍摄的这个角度来看，有点让我有一种感觉，这个是俄罗斯青少年足球教育训练宣传片的感觉， 有全民参与的，因为看到了有个很多职业的人都融入其中。 是的，有这个年轻人，有这个各个职业的人，就是一起来去这个关注足球哈。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不外乎也主要是如此，对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我们都不是职业球员，更不可能职业球迷。但是呢，世界杯来了，我们都要好好的去看看球哈。那这球到底怎么看呢？第一时段啊，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下一时段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球到底该怎么看，有请我们的两位解说员啊，两位嘉宾来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那这一时段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咱们再接着好好聊。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新军帽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Hello， 大家早上好，在这个周六的早上，青年说和你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子昂。 我是主持人王松，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世界杯来了，这球你怎么看？当然呢，除了我们今天，我们现场有四位朋友啊， 是的， 子昂，包括我们两位嘉宾都属于比较资深的球迷了。我呢是作为足球小白啊，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给普及，给这些小白们看看说怎么看，以及资深的球迷们应该怎么看。 对，我们来互相讨论哈。如果说您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通过花椒直播来和我们互动啊。您在车上的话呢，就选择 FM982， 这用声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网络信号比较好，有 WiFi 啊，不差钱，流量多啊，您就在这个 醒得早 对啊，醒了也早哈，有这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啊，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哎，我每次特别喜欢举这个牌子，但是王 这么粉嫩，你为什么会喜欢举这个牌子？ 这个有互动的， 这真的是有头一次有男播很喜欢举这个牌子了， 真的是这样， 下次就交给你了啊。 如果说您现在这个看的视频的话，有什么想聊的世界杯的问题，想聊的世界杯的故事，想聊的这个世界杯的有趣的地方，都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这个足球解说身份的嘉宾，你看平时和球迷们一起看球，今天有解说员陪你来一起聊一聊哈。来，他们分别是帅哥美女哈，是中原和吴彤，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彤。 大家好，我是中原，我们两个都是英超的解说员。 其实 我可不止解说英超啊。 其实中原我知道也是解说过很多其他的比赛哈。他们两个应该都是解说的履历比较丰富了。那咱们今天就要赶紧进入这个最大的这个访谈环节了，青年会客厅，我们来一起聊聊世界杯来了，这球你到底怎么看？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吧。先聊聊，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先不解释，分别告诉我你们最喜欢的国家队是哪一支？中原， 肯定得说中国队。 这个很有很有素养。 中国队应该都是排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的。那你第二喜欢是哪个呢？ 就是从国家队，就别说主队了，说世界杯上的主队吧。 嗯。 我在世界杯上这届世界杯最支持的还是西班牙队。 嗯嗯，我还是支持西班牙。 对，是这样的。 吴彤呢？ 我还是支持中国队。 嗯，那世界杯上这32支球队呢？ 我看球经历以来喜欢过两支国家队，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英格兰。 嗯， 对。 行，那这一次至少你这两支队还都在这个世界杯里面。 但是这个两支队伍总是给我不同的观赛体验，一个总是让我兴奋，一个总是让我失望。 没关系，这个喜忧交加嘛，也是人生的不错的体验哈。王松，你有喜欢的球队吗？ 有啊，意大利啊。 哦， 相信原因你应该也知道啊。 嗯。 不知道是吗？因为你看现在其实一般世界杯来了，除了说是大家真球迷或者是体育频道会放一些很专业的各个包括时尚啊娱乐都会推更新跟那个就是世界杯有关的话题，我们女生看到最多的应该就是说世界杯的帅哥该怎么看、 啊、 所以一般都是意大利。 对，然后而且放的最多其实他们穿西装的照片。 嗯， 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很多人喜欢意大利。 对，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你、嗯、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哈，意大利今年他没进， 看不到了是吗？ 是的。就是我记得这个意大利刚刚出局的时候啊、嗯、就是有一个网上的这个就是专门坑人的测试题， 嗯， 说你觉得今年冠军会在阿根廷、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哪四支球队当中出现呢？你觉得意大利的夺冠程度成分是几成？或者说你觉得意大利能小组出现吗？很多人都会 选了， 很一通分析。嗯、就是我要想想啊，这个意大利今年、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意大利没进世界杯，这个真的是让很多球迷、 啊、好遗憾 啊！对，我身边有很多意大利的球迷哈、嗯。 对， 啊，我呢？一会儿再说。 哎呀，还卖关子。 卖关子。 今年意大利、荷兰、中国队还有美国队组成了死亡之组， 是 不是已经死亡的球队 全都没进去？哎，咱们还是聊聊看世界杯哈。 嗯。 总有说这个事情总有个万物总有个起源嘛，对吧？这个世界杯有起源，那咱们看世界杯也应该有起源哈。你们第一届世界杯。我觉得咱们这个年龄哈，我觉得咱们还算是一个年龄段的啊。 嗯， 我觉得 啊，真的吗？ 嗯，尴尬了。嗯，好，继续往下说。嗯， 就是第一届世界杯不外乎，我觉得要么是2002年，要么是2006年，对吧？就不可能再往前98年，有点过分了吧？对吧？ 我感觉 这话说的就过分了， 这话说的你就过分了。 所以说咱们挨个聊聊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当时应该还不是很懂吧，当时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就是说了解哈，关注的信息也没有那么全面，当时看世界杯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呢？中原先来吧。 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年龄段，是因为我自认为我的第一届世界杯是2010年世界杯。 那您进入这个圈子比较晚呢。 对，但是其实吧，其实这样就是按照道理来说，就是实话实说，应该是2006年世界杯。 嗯， 就是其实刚才我提到了我的在世界杯上最喜欢球队是西班牙，但实际上，如果抛开这些不说的话，我还有一支特别喜欢球队就是意大利。 嗯， 因为我在俱乐部当中最喜欢的球队是 AC 米兰，它就是一支意大利的球队，嗯、而且。为什么说就是很多人都迈不过去06年这道坎儿，就是因为06年意大利夺冠了嘛。 嗯， 在那一年就培养出了很多意大利球迷，包括我是也是其实是那会儿开始喜欢上 AC 米兰的。 嗯， 因为在那一批国家队里边有很多后当时啊米兰还是很强的那些球员们，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呢，我想可能就开始让我有一个意识，就开始去了解这个足球是个什么东西。因为说实话第一次就06年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我还就挺小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主动观赛的欲望。 嗯， 而当时呢是其实是家里人就给我买这种世界杯的衣服，而且呢会有人去出。 嗯，家里有球迷， 家庭的足球氛围很浓厚嘛。 家里这个体育方面的氛围就确实比较浓厚，什么球都看。 哇！ 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足球。就是这是06年相当于初启蒙，但是真真正正让我有印象从头到尾来看一届完整的世界杯，我觉得还是得10年。这也是就是我在世界杯上开始支持西班牙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呢第一个当时是巴塞罗那是非常强的一支球队，基本上大部分球迷还是比较喜欢巴塞罗那的。 是吗？ 而且当时确实西班牙的整体打法，而且还有我最喜欢的球员是托雷斯，在那一届世界杯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最后在约翰内斯堡 打到120分钟的时候，也没到120分钟，但是在补时的时候，加时赛当中，伊涅斯塔那一脚绝杀，其实那会儿就是让我感觉这一项运动真的是充满了激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你明显已经感觉到双方已经拼到最后了。 嗯， 在那一刻，西班牙其实在前场进攻的球员只有三个，一个是图雷斯，一个是法布雷加斯，还有一个就是伊涅斯塔。 记得真清楚， 这个对我记得特别清楚。那脚球是在左路，图雷斯一脚传中，结果踢呲了。第一下呢被荷兰队解围出来，然后球直接落到法布雷加斯脚下，法布雷加斯直接横传给伊涅斯塔，伊涅斯塔第一下停还没停好，然后就是停了一个半高的，然后凌空就直接打了就进了。在那一刻他把自己的球衣脱下来，球衣上还印的自己去世的好友的名字，就在这一刻这种感觉已经不仅仅是能不能进球或者说谁拿冠军这样一个东西了，而是更升华到一种让你觉得哇 人生美好的事情， 对，这样太 对，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对，这 才是真正的体 验。在他心中印象真的非常的深， 是细节记得太清楚， 很清楚，他完全是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场景。 没错，就是我本来对于这个西班牙的绝杀有点印象模糊了。 10毕竟是比较久了嘛，那年他中考应该你是一定是没有好好啊？对，那时候中考完了。 没有，那会儿我 中考完了。 对， 哦，你上初二 那会儿，对，那会儿我印象很深。那天，是。因为放假的前一天就是期末考试已经考完了，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应该是看完决赛早起就应该直接去学校领什么暑假作业啊这一类的，就要开始愉快的假期生活了。然后那天呢早起我看完球之后正好6点多，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学校管的其实当时是特别严，然后他是不让穿这个就除了校服以外的衣服，就是浑身都得穿校服。但是那一天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穿着西班牙的球衣就直接去上学了， 然后被堵门口了 然后球衣被扒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确实让我就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瞬间。在这一刻 梧桐呢，你在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是哪年 我看到你那个 上世纪80年 我看到你那个眼神中透露的光，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刚刚那时给我刨的坑就是我其实可以接着中原的话说，就是如果说到足球初恋或者是懵懂时期看球，那应该就是你刚刚没有说到的时代，1998年法国世界杯。 天 哪如果说到自己完完整整的看了整个世界杯的，应该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都比较早，因为98年的时候是我刚7岁嘛，跟我爸爸妈妈一块儿看的那个球赛。 暴露年龄了， 我还在默默的数了一下， 暴露年龄了。对，当时印象最深的两场比赛，一个是英格兰跟哥伦比亚的小组赛，还有一个就是决赛。因为就是我是贝克汉姆的忠实的粉丝，然后呢，我是当时看到他对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包括他后来跟欧文的那种双子星的诞生。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7岁的小女生应该是看不懂这些传切配合的，但是我当时能够明白在场上的那种感觉，以及她那个任意球一到弧线划过哎进了，就是感觉那种很奇妙很神奇的感觉在我心里是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98年决赛世界杯的时候巴西跟法国，对，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法国嘛，但是呢因为巴西的实力大家都知道，所以那年就基本上都说巴西一定是夺冠的，可是我们起来看了之后，就是一个秃顶的男人，然后一直在进球，然后造成了一个3-0的结局。然后我爸当时就说：“哇塞，今年这个巴西是喝了迷魂汤了。”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场比赛，当时还记住了两个人，一个是齐达内，还有一个是巴赫兹，后来他是曼联的门将。然后02年的世界杯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年我上小学嘛，然后我们班有一半的男生都看世界杯，我的那个同桌，我后边的男生他们都是可以说是死忠粉，然后每天我们都在聊球，他们就是你们刚刚所说到的意大利粉。然后因为我是英格兰粉嘛，所以我当时我同桌就不断的劝我，你看意大利多强呀，意大利是男模队，你说你一女生喜欢什么英格兰，就是当时就给我灌输这样的思想。但是除了英格兰之外，其实2002年有一支队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德国。刚刚说到，可以说98年世界杯如果是让我深深的迷恋上了三狮军团，那02年我就是因为奥利弗卡恩而喜欢了德国。感觉是他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带领 领着青黄不接的德国战车一直挺到了决赛、嗯、就是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虽然很多人在赛后都诟病说卡恩因为当时的脱手失误造就了罗纳尔多两个进球，可是很多人也不知道他当时就是手指已经近乎骨折，然后缠着绷带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然后当闪耀大力神杯在巴西人的手中兴奋地传递着时，当时央五的那个镜头推给了卡恩，他一个人默默地倚在门柱上承受着那一切。其实我今年在解说欧冠决赛的时候，我看到卡里乌斯也是因为脱手的失误，然后这个皇马夺冠，然后他在赛后跪倒在草地上的那一刻，我忽然就想到了02年卡恩的那个镜头，所以就感觉足球这个世界其实不仅仅带给我们是竞技的乐趣，更多的是情感。 嗯，你要小心啊，刚才我们有网友已经在评论里说了，说到小学，看来你是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然后他还跟了三个字，哈哈哈。 是的，这是我们聊了聊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嗯、哈。刚才我说九八年世界杯上，我看到两位今天的两位女士都是露出了莫名的笑容哈。那王松第一年看世界杯，第一次看世界杯也是在98年吗？ 没有，这个坑挖的差点跳。他俩刚才在说话的时候，我特别的很有感触，我觉得最开始说女生做解说员，我觉得女生可能做解说员的比较少，就是懂球的。但两个人就是形容心中最印象最深的那个片段，不单是说是细节记得很清楚，而且融入了他们对球的那个感情在，都讲了细节，不是靠在这个框上啊，以及什么的最后那一脚，然后就印象很深。你要说到98年，其实98年球没有看，但是主题曲确实记得很清楚。那个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是Go Go Go 的这一首是吗？ 对， 对吧？嗯。中原的表情我总是很难以捉摸，然后当时是应该是我们都在很小的时候，这首歌曲是首先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让我们更多人认识到世界杯、嗯、但是作为我们不是那么资深的球迷来说，真正的看世界杯还是应该在02年中国队踢进了世界杯那个时候、嗯、因为我是辽宁人，尤其是咱们这个进入世界杯的那一脚在五里河体育场的那一个，确实是让我们所有人为之动容，也拉入了很多人去看这个球。那时候我在上小学，我记得当时是放假了，完全都是放假了，说让大家回去看球，然后满街的时候很多商铺外面都会挂出来这个电视，很多球迷有各种方式聚在一起给我们国家队加油。我觉得就在那一刻，我们中国队踢入了世界杯之后，真正的拉了一大批球迷，以前不看球的球迷，真正的因为这种国家荣誉感来去关注这个世界杯。 对， 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进入到世界杯这个点，并不是说我们都爱球，而是我们都爱国。在02年的时候，嗯， 是，说到这个，我其实第一年啊，看这个足球世界杯哈， 94年， 别。在94年，我刚刚 那你应该记住了巴乔深邃而又忧郁的眼光。 记不住哈。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世界杯是02年、嗯、哈，毕竟确实当时是、嗯、当时我的印象是什么呢？我关于世界杯的第一个记忆是01年国足小组出现的时候，不是世界杯小组出现，是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好多人在放鞭炮， 哎，真的是那一瞬间、你就进球了。或者是说大家在看球，一个进球的时候，楼上楼下欢呼你都听得到。 是因为我父亲是铁杆球迷嘛，然后当然了，他倒是没有，他不是一个很善于很激烈的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哈。他最后做的庆祝呢，就是打开窗户听人放鞭炮，感觉 特别的环保这个爱好。 这个当时我还没有理解到底意味着什么哈，我在想说这怎么了呢？就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赢了场球，就是当时想中国队。都报纸上说中国队挺厉害了，也有说中国队其实还不行的，当时就看报纸嘛，也看不懂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说这个怎么赢场球还要放鞭炮呢？然后后来其实中国队的小组赛我倒是印象也不是很深刻、就记着巴西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叫罗纳尔多。当时就是小时候这个当时 神一级的人物， 所有的小朋友都在踢球嘛，谁都说罗纳尔多。 对，好像那个时候有人捡阿福头， 都喜欢罗纳尔多和这个贝克汉姆。 真有，真有。 那会儿小孩的头发就是留着 对 阿福头， 对对对 对，今后不太好留。 对对对， 还有很多留这个贝克汉姆的头发， 对对， 还有一阵流行墨西哥头，我记得。 对对对， 那个就是比较困难， 那个就属于不良少年， 那个就要被在学校门口堵住了那种。 然后这个我印象。当然我还有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对于世界杯初印象就是在这个八强的时候，半决赛的时候，八进四和这个半决赛的时候，韩国队确实是有着很多奇怪的故事啊，尤其是在这个当时在半决赛的时候，正好是在一个下午 啊，那个天还没有完全黑，我记得在那个电视，我们一家人三口围在这个电视前啊，这个我的父亲在对这个韩国和土耳其进行了一番评论，说这两支球队真的尴尬，就是都世界杯没什么好的经验，然后突然这一届亚洲踢世界杯突然就全进这个半决赛了啊，那中国跟土耳其踢成这样也就这样吧，等等说了很多的这个一番这个自己的评价哈，也说了很多关于裁判的故事啊，当时是我对于这个的记忆。然后到了2006年世界杯之后，主要是因为时间变晚了，欧洲了嘛，去了这个欧洲的时间这个看球有点困难了啊，所以说半夜熬夜起来，有的时候我就起不来，我睡得当时还比较死的，然后我父亲会起来看球，然后决赛的时候我还是起来看了的啊，平时都是看这个报纸上的消息，看集锦等等，然后有的时候看一看球，看看早场的，但是这个决赛是起来看了的，当时也记住了很多名字，皮耶罗、皮尔洛、马特拉奇、齐达内，对吧，就是当时看到齐达内那一头顶的那一下的时候，我都震惊了，当时我又刷新了我对足球的认识， 还可以这样。 对， 但说实话，我觉得2006年有一个画面也会让人就是他你最终记住的可能2006年不是意大利捧杯那一刻，而是齐达内擦着大力神杯落寞的背影走向更衣室的那个背影。 当时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一个解说员哈，央视的解说员，但是他真的是把这一幕捕捉的解析的特别的好，当时我还对比赛没有很深刻的就是解析能力哈，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齐达内的背影被红牌罚下之后，然后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他是场上的王者，他是场上的舞者，然而他的谢幕演出就是这样一幕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嘛，就是那他所带领的法国队会不会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怎么怎么样，就当时我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解说词我觉得说的真太好了。但是当时其实我还不懂，我说怎么可以有这么恶劣的犯规呢，就是你在足球场上为什么要拿脑袋顶人呢，但是我还觉得齐达内好坏啊，他一定平时是一个犯规很多的人。 好单纯的感觉。 他当时头顶那一幕出来的时候，当时我跟我爸一直在看，他当时就说哇，就是齐达内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动作，就觉得太可惜了。 对 对、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后来也慢慢的了解哈，很多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代表了这个人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哈，这个我也是从世界杯上面知道了，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但是你刚说到2006年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解说，我在想那不应该是格罗索立功了吗？ 这个那不好说了。我们也是聊了聊这个第一次自己看世界杯的初体验哈，那今年的世界杯也马上要来了，咱们今年的世界杯怎么看啊，那咱们下一时段，包括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话题也马上要来，是说这个我平时不怎么懂球，那世界杯我该怎么跟大家一起看呢，我们下一时段给大家好好的支支招啊，咱们夏天就要来了，赶紧给大家送一首我非常喜欢的，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的，我要夏天，来一起度过这个世界杯的夏天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班。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大家好，伴随着这个动感活力的音乐，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又是一个周六的上午啊，就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子昂。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我们北京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这个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也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关注我们，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上花椒搜索982青年说，就能够看到我们啦。 没错啊，如果说您想这个观看我们的直播，然后跟我们互动的话，赶紧去发这个弹幕啊，提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杯这个聊的话题啊，是世界杯来了，这球你怎么看？如果说你有想问的世界杯的问题哈，如果你有想说的世界杯的故事，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啊，两位重量级的神秘嘉宾啊，都是干足球解说工作的，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彤。 大家好，我是中原。 两位呢都是这个学习传媒大学在学习的哈，在深造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在做着这个足球解说的工作。上一时段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就是说世界杯的初体验啊，以及这一路走来哈。我再简短的问一下，那咱们不说远的，就说近的，上一届世界杯你们怎么看的？吴彤怎么看的？ 上一届世界杯那真的很幸福啊，就是德国那个夺冠了嘛，是吧？ 好的，可以。我作为 阿 根廷球迷， 是，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阿根廷球迷。 这位主持人，请客观一点。 就是还好，就是说，我觉得德国踢的也特别的精彩。就是不管怎么说吧， 不管怎么说吧，暴露了所有想法。 不管怎么说， 就是也是在加时的时候被准绝杀嘛。其实这样的，对于任何一个喜欢的球队来说，自己球队被这样的绝杀了，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头痛的，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看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请问你怎么看待今年阿根廷在世界杯的前景？ 我居然在我的节目里被访谈了。我觉得今年这个世界杯，一会儿我们详细聊的时候，我就先说了吧，就是我觉得就像很多人说的，阿根廷不是夺冠大热啊，就是我觉得今年已经看开了。 叫享受比赛吧。 嗯嗯啊，佛性看球。 对， 嗯、 别问我了，你呢？就是去年你就是整个的世界杯上，就是看着自己喜欢的德国队一路高歌猛进。 嗯， 那你是一般在家里看球，还是跟朋友出去看？ 嗯，是这样，我比较喜欢跟朋友一起在外边看球的这种氛围，但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在家看。嗯嗯啊，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安静吧， 啊， 但是现在自从感受到那种氛围以后，我决定今年世界杯我要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我要 多 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对， 嗯，中原呢？ 上一届世界杯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看的比较平淡的，因为它和10年不一样，我支持的球队到没有撑到最后，尤其是哎，让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就是。看西班牙队的比赛，然后当时是和荷兰队在小组赛有一场比赛，那场比赛看的我可以说是心态彻底崩了。那场比赛西班牙先进一球，是迭戈科斯塔打进的，然后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哎，这应该和4年前比分很相近了，结果最后万万没想到荷兰队随后连进5球，把比分扳成了5-1。而且最让我心态崩的是，罗本狂奔半场，戏耍了阿根廷，不好意思，戏耍了西班牙整条后防线。就是在那一刻，我就真的就觉得，哎，这个比赛已经没有继续看下去的必要了。就在那天早晨，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 嗯， 就是万万没想到，12年。还是欧洲杯的冠军，14年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就让我真的有点，当时有点接受不了，说实话。 嗯，就是那届世界杯让我对就是小飞侠的爱又更添了一份。 今天的这个问题一抛出来，真的是上一届世界杯充满了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哎，就我有一个问题啦，你看他俩是算是解说员，然后子昂也是做跟足球有关的节目，你像你们三个都对于哪一支队伍有这么强烈的情感的情况下，如果是在解说你们这场队伍不是那么占优势的情况下，怎么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呢？会不会多少带一些些偏差的这个情绪在里面？ 哎，你和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很巧啊，同时提出来的 一样的是吗？ 对，想问问 嘉宾，观众的心声。 对，想问问嘉宾说，解说的时候如果有自己喜欢讨厌的球队，会影响自己的这个说法吗？ 对，你看刚才中原还说了心态都崩了，那你在解说的时候，比如说你最喜欢的队伍一直没有踢好，你的这个状态是怎么调节的呢？ 对啊，比如说今年西班牙又是一个小组赛5-1，在进第5个球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我觉得他会发信息骂你。一定的，先骂完然后拉。 首先我会在心中默默祝福阿根廷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不要这样相爱相杀。 然后你会祝福阿根廷就是伤停补时继续绝杀吗？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我不会去记恨某一支球队吧，然后 恨了。 对对对对， 哇，你们真的是 不会记恨啊。 不会记恨。就是说，但是说回这个怎么调整，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就是任何一个足球解说员都会有自己更加喜欢的一支球队，就是包括你解说任何一场比赛，在两支球队里几乎你也会有一支更想让他赢球的球队。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的职业，你对待职业的分寸感的态度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可能我之前啊在网上其实也看到过，就是别人会怎么去别的解说员会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记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詹俊老师，在今年的欧冠决赛上，当他看到卡利乌斯将球抛给本泽马的时候，在那一刻，大家都知道詹俊老师，大部分球迷应该都知道詹俊老师的他的话语的频率是非常快的。在那一刻， 我这给听众插一句啊，就是说这个什么情况呢？是当时今年的欧冠决赛刚结束，是利物浦这个俱乐部踢皇家马德里这个俱乐部，当时情况非常的焦灼，还是0-0的时候，利物浦的这个门将就是刚才提到的卡利乌斯，手抛球想把这个球扔给自己的队友，结果不偏不倚的扔到了对手的前锋的脚上，弹就给弹进自家球门了，改写了场上的比分，最后导致了这一个进球导致利物浦最后3-1落败啊，所以说这是，然后这个解说员詹俊前辈， 这个时候真的很难控制情绪了。我觉得 这个时候 控制特别好，他说这是一个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大的低级失误， 这词 词用得很重啊， 很重。 嗯， 而且我深刻的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先是愣住了，就是他平时是一个说话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解说员，在那一刻他愣了最少有10秒。 如果是你们三位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呢？就是在解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 这么大乌龙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哪些强忍悲伤还要继续工作的例子，应该就是解说员，就是真的要笑着流泪，就是你不能把这种情绪带给受众。就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大部分球迷他一定会两边都有支持的，就像比如说今年欧冠决赛也会有支持利物浦，但同样也会有更多的人或者说一样的人去支持皇家马德里。 嗯， 但这种情况下你要做的是和他们一起享受这一个进球的时刻， 要很客观。 对，要很客观。嗯，然后 这个很难呢。 对，就即使詹俊是利物浦的球迷，但是他每次说到利物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有偏向性，相反的说的都非常客观。可能就是你当你真正的把职业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在解说当中要把观众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是就觉得一个好的解说员一定是把观众放在第一位，把比赛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情感放在最后。 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每个人喜欢球他一定是很有热情在的，那热情很容易因为随着这个球赛进程本身这个球迷很愿意表露出来，这个时候但是你这解说员身份还要再放在前面，一定要客观。即使自己喜欢的球队赢了，我们又不能特别的热情。 嗯， 如果说犯了这种错误，我们又不能过多的去斥责他。 嗯， 这种呢很客观是真的蛮难的。 但我想其实有一些比赛我们还是会受到一点感染的。 嗯， 比如说我是一个曼联球迷，在我解说曼联和阿森纳比赛的时候，我会莫名的希望那场比赛是1-1握手言和的结局，因为那是温格教授最后一次来到梦剧场，我会希望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然后当伤停补时阶段，我看到1-1的比分，我甚至认为这个句号画得很圆满。但是后来费莱尼在罚角球的时候，他就投球打进了内球。作为一个曼联球迷，在中场曼联绝杀了他一直的死敌，我应该是为之而欣喜若狂，可是我并没有。我看到温格教授从看台上就是突然奔到球场的那一刻，我当时的眼泪就在眼眶中打转，我是为对手而感到有一点就是心酸和难过。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足球的这种情感是贯通的，即便他是对手，然后也是值得我们致敬的对手。 他看出来一种人文的情怀，他已经上升到胜负的这个阶段了。 对，还有这个普世价值观啊。 嗯，对对对。 其实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如果两位他们两个一起来解说一场球，分别站在一支队伍上，那他们会不会解说的时候中间会掐起来呢？ 其实国外有这样的节目，啊，不能说节目，国外有这样的解说频道。 哦， 就是说我请一个特别偏向 A 队的和特别偏向 B 队的。 开始选择的时候就已经 是 这个样子， 然后你们就往死了说，就是就互相嘲讽都没， 卖萌这样 的，对，互相嘲讽都没问题。嗯，其实这样的话听众肯定听得有意思呀，这对吧？ 对， 现场球迷 听着会很有感觉，就一站一队然后想听他们自己观点的一个就是相 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过尝试，就是在西甲西班牙德比的时候，皇马对巴萨，我们开了两条线路，就是除了詹俊老师和张璐老师他们开了一个就是正规的传统解说，然后还有两条线路，一个是巴萨专场，一个是皇马专场，然后两个线路就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单边，就如果你是皇马球迷你可以去那个直播间看，然后你如果是巴萨球迷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看。比如说我当时是站在了巴萨的单边，那么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就会更多的去分析巴萨的战术和这场比赛的情况，更多的为巴萨而加油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解说当中一种创新。 哎，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可能在看解说的时候真的很想听一个很专业的感觉，是个很专业懂球的人在陪着我们看的感觉。 没错， 如果说哎，他能跟我喜欢同一支队伍，就是我这个队伍如果是进球或者是哪个踢得特别好，他能够说明白或者是跟着我一起分析，我觉得这个会听着很过瘾。 嗯， 哎，这个真的是很好的。 对，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咱们今天聊世界杯嘛。 嗯， 世界杯4年1届对吧，咱们都看了3届了，4届了，5届了，有可能 你5届了吗？ 啊，没有没有啊，就是这一届跟一届咱们4年的跨度其实很不一样的。 嗯， 4年咱们对足球对生活都有了很多新的理解哈。你们在这4年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每4年看世界杯又是一个新的境界吗？有这样的想过吗？ 会吧，他俩先想想，我先说吧。 嗯， 啊，因为我从我的这个角度讲，应该是讲的是科技的不一样。你刚刚说到去年，其实14年真正看的最多的应该是在朋友圈看的。 大家你任何的结果或者是哪个地方比较好或者是什么评论，这个时候人人都是评论员。 对， 你早晨你可能错过这场球，但是你刷了一下朋友圈， 你就知道 基本上就补上了。但是你说从一路走来，从98年开始听到歌，02年满街都是电视，慢慢慢慢的大家可能从大屏又变到了小屏，我点开手机任何一个方式我都能随时的去看球，不再存在说哎呀是不是要请假啊，或者是完全空出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每年不同的变化应该是当年的科技和世界杯结合给我留下的不一样的感觉。 嗯 嗯，这是我的这个变化。那二位呢，你们每四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就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看球这件事情上，它不单单是就是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阅历，我觉得更多的还有一种说的沧桑一点， 有点少年老成的感觉。我不知为何，一个20出头的男生， 对对对，但是这就很奇怪，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你会发生，就尤其是四年这种跨度，就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跨度，你会发生很大的心态上的变化。就比如说吧，如果让我回到10年，如果最后是西班牙被绝杀，被荷兰夺得了冠军，那可能我会悲伤一个月，就是我会接受不了， 然后跟老师说暑假作业没做是因为 对，然后放弃这个暑假作业。然后14年的话，当时西班牙就是属于一个成绩比较差，但是就是看了之后是属于心态崩了，但是慢慢可以缓过来。如果到现在我也不是毒奶西班牙，就如果再次出现和上一届世界杯一样的情况，我觉得也会就很坦然的接受。因为就是你看足球，其实当你看的越多，你才会慢慢明白，这是我觉得足球比就它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它的成败有的时候并不能以谁赢谁输来决定。就有的很多时候，在我从一个普通观众到慢慢成为一个解说员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认识到很多以前作为一个球迷观察不到的事情，就是其实有很多努力是无法被人看见的，也有很多努力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但是人不是因为不成功，就是不见得会成功就放弃了努力，而是因为你只有努力有些事情才会成功。就我觉得这项运动给我们的魅力就在于一定要拼一把，人永远就是要有一个心气儿在。 嗯， 确实是， 也可能 足球使人成长， 因为也是随着他年龄增长，遇到的事情更多了，可能经历那个时候还没中考，现在都高考上大学的已经毕业了，所以经历事情多了，从这个球当中看出来自己的人生观也会变化，所以他就不会说随着那种大起大落。而且其实看时间长了，每一支队伍就像自己家人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怒气不争，哎，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慢慢的理解到每一个球员或者是教练之后，你知道他的成长轨迹，你会体恤他，你会知道他有多不容易，以及这张球并不是他真正的来去犯错误，这时候可能更多一些同理心，就不会说哎心态崩，而是能从更人文更关怀这个角度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解说，慢慢慢慢有同理心同感之后，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解说员。 嗯， 我觉得刚刚中原说到，其实就是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希望而去坚持， 对， 而是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 嗯， 就是可能我相比他的话，我会更感性一点。 女生 嘛，所谓心态崩了，倒也不至于，但是倒是会伤心难过流泪，倒是有可能。比如说02年，当英格兰被巴西1-2淘汰的时候，那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觉得02年的三狮军团应该是我看球以来最强的一届，虽然还不至于很强， 但是每一届三狮军团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很强。 对，比如今年，我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过，就说你说如果英格兰碰到德国，你会更支持谁？然后，但是他们在后面都会先加一句，那得他先碰到德国再说，说不定我们英格兰在小组赛又被淘汰了。这是所有三狮军团现在这个球迷们的心声。但是刚刚中原说到，不是说毒奶西班牙，而我却觉得西班牙其实是今年比较夺冠的一个大热门。 啊，别，这口毒奶。 不，是这样，因为之前我老师就问我啊，就说你觉得德国队在今年的世界杯前景是怎样的？他能不能继续就是卫冕？然后我当时这么说的， 德国队如果想要卫冕他的第一大对手就是西班牙，如果能过西班牙这一关，那他的这个夺冠可能就会提升很多，但很有可能他的就是在倒在了西班牙脚下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看过他们这个2-2的那个友谊赛，特意的去分析过他们打法，觉得今年的西班牙真的是很强，真的是很强。 虽然我觉得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太专业了， 当时小白我觉得就是用的非常在刀刃上。 对我觉得洛佩特吉还是非常有内容的。 嗯， 就他给他就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这个西班牙队是有无数种打法的一个球队，就他已经我觉得比以前的西班牙更加多变，更加的游刃有余。 对， 嗯， 所以就是今年夺冠大热门 已经开始， 我怎么开始随着 夺冠热门 随着梧桐一起毒奶自己的球队 已经开始预测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后台也有网友的留言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应该是很多女生的心声了。他说感觉一到重要的比赛男朋友就熬夜看球都不理我了，嘉宾会怎么拉不看球的男女朋友一起来看球吗？ 就说到男女朋友的问题，我想首先你得有个男朋友才能有下面的问题。 这个故事这么悲伤吗？那梧桐你因为你是资深的女球迷，因为男朋友其实看球应该很多，但如果说你的男朋友不看球，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就是这样，首先就没有男朋友，没有人陪我去看球，然后呢我都世界杯也好联赛也好欧洲杯也好，基本上都是默默的一个人在家看球。 哎，中原你有女朋友陪你看球吗？ 也没有， 哇，这是很悲伤的故事。哎， 你也不要， 是说我们可以搭伙一块看球是吗？ 对对对， 哦，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如果说你们这个另一半哈，就是说或者说你们身边的朋友跟你玩得很好的，你想拉他一起去观赏这个世界杯这样特别好的一个盛会，你会怎么跟他说呢？ 就是分享我的故事，分享我的经历，分享球场上一些动人的瞬间。 这样吧，我不太看球的嘛，所以你们两位分别来拉我。 对，说服一下 好不好？来， 王松， 简单的啊，我来看一下。而且女生的心情，这也不知道哪个点就能 get 到。 对，还是中原你先， 我先说。 是， 就邀请 我来一起看球。 就是。 你得看着我，看着子昂干啥？ 我在思考什么样的条件可以。 哎，他突然间出来点小羞涩。 对，他好像把这个理解成了要带你去约会。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营造出一种约会的感觉，应该也是很好的。 那你试一下， 就是我觉得， 约一个。 就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跟自己的女朋友说，就说可以咱们一起请个假去俄罗斯。 去， 然后机票、饭费、住宿我全包 啊，没有问题。 你说你全包，应该说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我只是现在 这个点 初步构思， 我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话，我们一会儿就让 导播 老师剪一下，然后放出去，然后应该你很快就会有女朋友。 哎，我觉得这样好像对梧桐不太公平啊。我听完梧桐的说法，我再去决定。 其实要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会分享一些球场上的故事。比如说今年世界杯，我就会告诉你，我支持德国队，然后德国队都是男模军团啊，图片拿出来，你看我们狐妹多帅啊！ 行，那我会跟梧桐一起蹭中原的机票，我们去现场看男模。 中原能再带上一个我吗？ 哎，其实他们两个点都很好。然后从中原这个角度，他没有说，哎，我喜欢这球队，你跟我去看，而是说。我带你去俄罗斯去旅行， 对 对吧？就女生会觉得很浪漫啊， 一直是浪漫的。 对，然后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个球，白天我可以陪你去转一转，去逛一逛，我们吃点美食什么之类的。哦，这个点一定很棒。 对， 然后梧桐这个也很好。 我曾经就是忽悠过很多人，就是跟我一块看球赛。比如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在719拜仁到上海来中国行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了现场。他是一个从来不看球的女生，还为此买了球衣，印了号，还问我，你说我印谁？你说拜仁谁最厉害？谁那个长得最帅，我就印谁。就女生看球其实都会有这个， 我也会 出发点， 就一定装备是很齐全的。 对， 然后是未必真的懂， 就做的跟真的一样。 对，可能我们比较在乎这种形式。哎，所以他俩的两个点都能够，可能作为女生来说都能 get 到， 都是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 对， 那这也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哈。但毕竟你要是看世界杯吧，如果说你要是看不进去，那90分钟甚至说更长的时间还是比较煎熬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男朋友带女朋友来看球，女朋友真的不懂的话，男朋友这个时候别嫌烦。怎么做到这90分钟一直坚持下去呢？你会多少用一些不是很专业的语言你跟他说一下，你说你看他这个他为什么进了，因为他在哪个。其实女生也是蛮想跟男朋友有共同话题，以及她能去陪男朋友看的。但是这个时候男朋友千万别嫌弃，说哎你什么都不懂，你别管了，你也别跟我说话。这个时候女生会觉得有一点点落寞的感觉。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中原上次说这个1-5 荷兰的时候，然后心态突然崩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女朋友在你旁边陪你一起看球，然后你会 希望她做什么呢？ 我会希望她心态也崩了吧。 她去关电视、我们不看了，一起崩。 不对，我觉得就两个人，最好还是支持同一支球队吧。就如果支持不同的球队，还是颇有一些。 哎，我真的有一个女生朋友特别好的，她处了个国外男朋友，后来吵架是因为在看世界杯，他们当时不是世界杯，是一个比赛，他们各自支持各自国家的球队。后来她跟我说，实在是聊不起去，每个人立场太足了，后来就真分手了。真的会这样？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真的因为这个分手了？ 这也不完全嘛，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大因素。 真的就很难改变对方 的想法。就是我们愉快的聊 天 嘛。对，真的是。所以说我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利物浦球迷确实没有办法和曼联球迷做朋友。真的。 那你挑女朋友的时候会先问你支持哪个足球队吗？ 也会吧，如果他真的支持的话， 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的。 但是 你不能接受死敌的球队，然后 真的 给你做女朋友是吗？ 其实也可以，但是 你会改变 他吗？我是觉得，对，我是觉得，哎，也不一定要改变吧。但关键是，就我觉得能够碰到一个就是其实喜欢足球的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这是真的。 就要求可以放低一点。 吴彤心中已经暗叫不好，说刚才我说自己是曼联球迷了，是中原的这个俄罗斯世界杯之行跑不上了。 不是，是这样的，其实刚刚他说到曼联跟利物浦，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话语权。就虽然我在足球的世界里有点感性，但其实我是一个很理性的球迷。就是之前有人问过我，如果你以后找男朋友，你能接受他不是球迷吗？我说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带他一块儿看，我不强求他看，但是我可以感染他。那你能接受你的这个喜欢的就是男朋友喜欢球队跟你是就死敌吗？我说可以接受，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应该蛮奇幻的感觉，就是我们刚刚像你说的，我们支持两支球队，比如说曼联踢利物浦双红会的时候，我支持曼联，他支持利物浦，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就是总会有一个人是开心的。如果 看看人家这个心态， 如果是平局的话，那就更 重要。哇， 哎呀， 人家这个 角度非常刁钻了。 他这个很好。对， 我从我的这个现场观，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哈，但是我从我的实际观察来看，我只能送你一句歌词：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后面 就可是我跟你说哟，就是曼联打利物浦那一场，我当时在做前瞻节目的时候，我就准确的预估到了2-1这个波胆。然后在利物浦打皇马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应该支持皇马，因为皇马就是跟那个曼联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是你不能支持利物浦。可是当我看到卡里乌斯在草地上跪倒在草地上那种自责而内疚的那种眼神和情绪，然后当我看到扎叔一个很渺小的身影站在所有的看台，就是布满红色球迷那个镜头推过去的时候，他一个人很渺小的站在那儿，然后一个背景是全部红色利物浦球迷站起来为他拿着那个围巾的时候，我深深的被感染到。我觉得足球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超越球队，超越你自身的主队。 是的，这个又说到卡利乌斯，卡利乌斯在这种重大比赛也老贵，这个是太尴尬了啊！聊了很多我们这个很有意思的关于足球的话题哈，也是我们的听众也发来了很多的问题哈，也是从这个男女朋友的这个切入点来，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对我们提问，然后大家解答一下。 是的，简单聊一聊，如果说你带这个不看球的这个朋友哈，怎么看世界杯？那还是确实是这个世界杯要来了，值得期待呀！我们在下一时段会聊更详细的如何拉你的朋友去看世界杯，一起入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我们继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年前，我们生如夏花，

看球，然后恋爱两不误哈、也是给大家支支招哈。那咱们进入点干货时段哈。 好的、 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是不是懂球的才能看球呢？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啊，就是一说体育去看体育，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看什么， 因为我们会觉得太专业。 对，他总跟我说、嗨，我又不懂这个，我看不懂，我不看了。就是你们觉得是懂球才能看球吗？ 是这样，我觉得首先从懂这个字儿它就特别大，其次呢，我们从就是怎么达到懂，那一定是从不懂开始的。就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看球，那我不懂啊，可是我能明白这种感觉。足球最先吸引你的一定不是那些战术，一定不是你懂不懂，而是球场上那些情感，或者是刚刚我们说到人文关怀。所以说、如果说一定要懂才能看球，我觉得那就应该没有球迷了。 是，如果说真的是懂的话，谁有教练懂呢？那只有教练能 看球。有的时候教练都不懂，比如说刚才那个乌龙，那怎么骑的？他也会不懂，对吧？那中原呢？ 就我也觉得，就吴桐说的很对，就是说谁都是循序渐进，由不懂到懂的过程。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其实不应该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比如说，可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和足球无关，就可能我每次到了国外，我们吃国外的饭的时候，就会总会讲究用他们的礼仪来吃，但实际上我们去吃饭，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除非是那种真的是场合很重要的地方，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按照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习惯去享受他们的美食。就我觉得很多事情不一定非要按照某一些固定的原则和标准，不用墨守成规。 你的这个中国人习惯是不是在美国吃这种大厚切的牛排，你突然间拿了一双筷子出来夹着？ 对，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无所谓。就我觉得你包括你看球也是一样，就你不看你真的不是那种特别懂球，但是你就觉得看着很刺激，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绿草看着很舒服，非常护眼，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呀。 半夜爬起来看绿草比较护眼， 这个观点太…… 这个点，那我会嫌这些球员在上面踢着 小 度刁 钻是 吧？我说你们下去。 对， 但是说实话，我原来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觉得玩足球游戏，对，真的，我觉得玩足球游戏真的会对眼睛好，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心理的作用、还是真的真实存在。 对眼睛好，我不知道，但是玩足球游戏一定可以让你更加快速的理解足球。 对，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吸引了很多球迷，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原因。 是 啊，还有一些为了护眼。 对，我 但是今年确实世界杯的时间也比较合适啊。 对， 就今年 也不用熬 大部分，对，都是六点九点。 和2002年世界杯，今年是最合适的了。 对，明年下一届世界杯可能也会好一些， 卡塔尔世界杯 也在亚洲， 但是应该是冬季世界杯吗？ 对。这个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千万，我们的意思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你觉得我没看过球啊，或者说我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不懂啊，我们就不去看了。其实你足球啊，真的不是因为说这个踢得多花哨，可能有人会喜欢这个很多的战术哈，他看战术看懂了，说觉得哎，这队踢的战术出来了等等，他也许会享受这些。但是有一个大家都能享受，就是大众消费标准，就是当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进球，出现了一个特别精彩的进球动作，然后这个球员疯狂庆祝，球迷们在那疯狂庆祝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被这样的快乐的气氛感染。 看那种热闹，像我妈妈说，她最喜欢看的是任何球赛的那种十佳球， 是 剪的一个集锦。他觉得哇，你看都不用看过程，疯狂的在进球。就是相信不管是就是小白来说吧，对于每一个队伍可能不是说有那么强的感情，但是只要是进球大家很开心。尤其如果这个球进的非常的不容易，哎，你觉得看他们在场上庆祝，你这时候也会跟着一起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就是 看足球就是这种感觉，90分钟进不了一个 啊，进不住。其实我觉得作为我来说看球，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可以在那玩 iPad 玩游戏，中间过程不用看，你听解说，哎呀呀呀呀呀，你在抬头，就是他，因为他不是一个瞬间像篮球，哎，扔进，你就得随时要看着，而是他传球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进球的时候，解说员情绪就上来了，这个时候你把 iPad 一放，哎，看，应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进球。 是，所以说我觉得解说员这个工作很重要，就是 对对对， 而且我那会儿也说有解说啊，有解说你还怕看不懂吗？解说帮你看 懂，他会跟你说这个进了或者怎么着，也就是小白看球的时候，其实好好听解说，慢慢就会了解一些。 对， 那比如如果说作为今年这个世界杯第一次想看的这些小朋友，或者说是一直没有看球想看的。这么多场比赛，你们三位啊，最推的是哪一场呢？觉得很值得看，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很值得看的一场。 嗯， 以及它的看点在于哪里？就是你们推荐的原因。 我先抛砖引玉。 OK， 就 就是我觉得呢，每一场球赛肯定都会有很多的有意思的地方啊。那比如说揭幕战吧，揭幕战前面有开幕式，很好看。 对。 然后呢，这个六月十四号晚上这个揭幕战，然后肯定也是很重要，对吧？也是整个的这个球员们也会非常的卖力，然后这也是整个世界杯的开端。如果说你在这场比赛去看球的话，听了这个解说，可能会对整个的世界杯的赛程，对整个人们的期待，这届世界杯的特色特点，都随着这个解说或者说这个深化的这个介绍，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了解。 它会有一个总体介绍， 对我比较推荐的。其实我觉得世界杯的每场比赛，除了可能真的有些鸡肋又鸡肋的比赛哈，我觉得每场比赛都还是蛮这个比较值得去看的哈。你们有没有看了赛程表以后最期待的一场比赛？ 小组赛的话，我应该会比较期待葡萄牙和西班牙吧。因为 第一轮嘛，而且就 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球迷的心里都是实力相当的队伍，比较强劲的队伍在相遇的时候会更加吸引我们去看。比如说上一届世界杯也是小组赛吧，就是荷兰跟西班牙的那场比赛。 对， 很多人其实都纷纷下注下给了西班牙，觉得哎，西班牙绝对没有问题。当时我记得我的同事还跟我说，这场比赛不用看了，这西班牙稳赢啊，5-0。 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很多人就是一觉醒来，感觉世界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足球的魅力，它具有了很多不确定性。 对， 体育赛场上就是会这个样子。它这是两支是旗鼓相当的队伍。 对， 那中原呢？ 我其实有一个推荐吧，就是也是第一轮是，推荐了严老师的阿根廷队的比赛。 你是从解说角度讲来推这个？ 我觉得从很多角度吧，第一个角度是因为它时间非常合适，就是晚上，应该是我记得9点还是6点，反正是那种就是你干什么都不耽误的时间， 吃完晚饭了， 对， 消化神， 正好能歇会儿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就即使你不懂球，你也会知道梅西、C 罗这两个人。 这个当然了， 对，所以说，当你看阿根廷的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你非常熟悉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在看这种比赛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就门槛比较低，能够接受他们，觉得哇，这些人我都认识谁 啊？对， 就会慢慢的在心理上有一个其实我还挺懂的这样的感受。然后呢，而且那场比赛是阿根廷对冰岛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球队。他把维京吼带到了这个欧洲的这些主流的联赛的赛场当中，包括欧洲杯等这种的，就是他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在整个球场当中感觉好像是大家一起在过一个节日。 是， 就他有一个特别，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庆祝的方式，或者说助威的方式，叫维京吼，就是大家一起鼓掌，然后哦的吼，就这样吼，你可能听着没什么，但是真正到球场，包括在他的转播镜头里边，你会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然后对很有意思的方式， 真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开心，就我来踢世界杯了，我来踢这个比赛了，我开心啊，这样的开心肯定会感染到你。 而且阿根廷和冰岛，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阿根廷是一个传统的强队，而冰岛其实是一个人口只有30万人， 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国家， 但也创造过奇迹哦。 就是它人口还没有朝鲜区多，但是它却进世界杯了， 而且还击败过英格兰哟， 这就很尴尬。 的时候， 欧洲中国队， 三位都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推了三场比赛， 是 有这个旗鼓相当的队伍，有这个从球员代入感和拉拉队，以及第一场看的这个角度，我们已经小本本记下来了三场比赛。 是，那接下来准备好看球了哈，看这第一场球，或者说平时看球少啊，这一下要看国家队的这个世界杯比赛了，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给听众们提个醒的，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怎么看球能看得更舒服，看得更懂呢？咱们可以从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么关注哪些点啊，都可以聊一聊。 其实我觉得还不一样的角度是有在家看，或者是真正的有机会就跟着陆中原，作为陆中原的女朋友一起去到了俄罗斯去。 谢谢。 不客气。 其实 抓紧找了，还剩不几天了。 对，你真的去俄罗斯的话，其实 还不建议。 就是我特别 男朋友也可以是吗？ 我现在就是等着那个子昂把你的那小段剪给我，我给你在微博上发一发。 哇，真是会有很多人瞬间加他的。就是我们可能从在家的角度，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聚会，或者是说我们真正的到球场上去看了。大家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以及注意事项是什么呢？可以每个人可以从一个点来讲吧。 那就我先说吧。反正我觉得，就作为一个 有功德心的球迷， 跟我去俄罗斯看， 对球迷来讲，对，要么去俄罗斯看，如果你在家看，晚上一定不要扰民， 就不要， 就在家，对，在家不要太放肆的喊，就轻微的激动一会儿，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的。在家里是多克制了， 对，你要克制住，对，所以这就说明了看球这种事最好不要在家看，尤其是情绪会很激动，你自己支持的球队就一定要和自己就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一起去一个地方，就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就比如说其实之前我和严老师就去看了欧冠决赛，虽然我支持的球队输掉了，但是我们几个在一块儿还是很能互相安抚一下彼此的情绪。 都是一支队伍的， 你是被你那个皇马的同学安抚的吗？ 不是，我是被 皇马的同学很机警的意识到了一些情况，所以说他没有来到现场。 哦，怕挨打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要么就是你自己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情绪是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那种感觉。即使进得好的话，你也不能，你就不能办法跟周围人说，顶多是发条朋友圈或者在微信群里说， 就是 那种情绪没有办法瞬间去传达的。 在家里一个人看球，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人看球啊，还是有点稍显孤独，就是你总会想在朋友圈里啊发个状态 讨论起来， 对，跟人群里说一聊两句。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就先说了哈，就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看世界，也是世界杯 2014年的时候， 对，就是看这个阿根廷，这个梅西绝杀伊朗那一脚，就是小组需要出线啊，然后快马上89分钟还是88分钟吧，就是突然就起脚射门，然后就打进了。那个时候小组赛人们都不怎么关注，就是我的三个舍友全在睡觉，睡得特别死。 发生了什么？ 我在这个我只能我就是看了以后，我意识到我不能把他们喊起来的，他们会生气的，对吧？睡到4点多了，你把我这个医生一嗓子嗷给我喊起来，我就疯狂 用头撞墙， 前摇后摆，你知道，就是真的是无法抑制内心那种激动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但后来比如说我们一起去那个看意大利跟哥斯达黎加那场这个尴尬的比赛啊，还有后面看很多的这个决赛啊等等，就是都有很多的这个一起看球的经历。当然呢，各有各的有意思的地方啊。吴彤觉得这一场世界杯，你建议大家怎么看？ 其实刚刚中原说的那种在宿舍看球的感觉我特别懂，因为女生嘛本来就不怎么看球，然后 对，你应该会成为宿舍的异类。 这个就我可能是我们班的都是异类吧，对，就是我每次我经常看球，经常在夜里看球，不管它是多晚，就除非我在直播，要不然那个什么重要赛事或者我关注的比赛我一定会看，半夜调个闹铃2-3点钟起来，但是就这种感觉特别不好受，尤其是比赛特别热烈的情况下，比如有一次曼城打曼联，那场比赛有5个进球，我在宿舍常态就是帘子一拉，然后被子一蒙，然后拿个小平板，每一次进球的时候都是那种，对对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发一点朋友圈，然后刷一点存在，然后看到就是大家也在发朋友圈，就觉得哎，你也在，我也在，就是不孤独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很多朋友围在一起，然后支持某一支球队，因为北京有很多的球迷协会嘛，有的时候他们会叫我一起去看球。其实我一开始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爱晚上出门的人，然后因为觉得女孩晚上出门也不安全，但是自从感受了那种氛围以后，我觉得看球一定要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尤其是世界杯这种4年才有一次的重大赛事，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完全释放的地方去看。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情绪和氛围。 其实在宿舍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可以换一下呀，比如说每个宿舍都有一个爱看球的，你们这几个人可能说今天晚上咱们你上我那屋，咱们4个人在一起来看，当然也不能说是影响到周围同学，但是起码说不用一个人互相掐一下也行。 这可能这种建议只适合中原，就对于我来说可能那一整条边 男生可能还 就我吧。 而且说实话，与其大家都约一起不睡觉去宿舍里 嘛， 得 还不如出去。 对， 那个时候记得有一阵儿晚上是去唱歌，世界杯2010年的时候，然后看唱了差不多的时候，男生就说得咱们别唱了，唱没有意思，整个把电视就换成了世界杯，所有人在那 KTV 里面，又有着 WiFi 空调西瓜，然后男生女生一起看，男生也可以做讲解员，那个时候也是感觉很好的。甚至我有一些球迷朋友们，他们包了个电影院，就是电影院就在那个时段， 对对对， 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去看那场球也很好。其实就像那个吴彤说的，有那么多球迷协会，我们真的不一定，除非说你真的是离不开这个宿舍，真的是可以出去找一些比较有感觉，当然是安全是前提，有的时候是晚上看嘛，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跟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看，就是来 share 这个感觉，我觉得蛮好的。 对， 没错啊。那我们说了这个看球的地点哈、那从解说的角度来看，其实两位应该算是懂球了啊。那你们从懂球的角度来看，这不懂球的球迷这个朋友们想要踏入足球圈子，想要开始看球了，有没有什么金玉良言来建议一下？ 金玉良言，首先就是，世界杯我有很多节目，关注我的节目， 一会儿把广告推销一下， 会在这个，每次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因为世界杯嘛，很多平台都会做他们自己的节目，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然后去关注一下，因为会有很多的解说嘉宾，或者是一些国足的球员，或者是一些大咖老师，他会给你说一下这场比赛要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会解析一下，当然这种。他又用那种比较幽默的语言，比较风趣的感觉，让你提前对这两支球队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就是足彩这个东西大家怎么看，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可能会打一点小赌，比如赌个饭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有乐趣的。毕竟世界杯是一个大赛事，很多人真的并不是我真正在乎这场比赛是几比零赢了，而是说。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更加重要，就是用心去感受就好了。 没错， 也就是跟大家这些懂球的人说一下啊，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不懂球又很想跟你们玩的话，千万不要嫌弃啊，拉在一起，兴许他输了几顿饭，你们还能吃几顿。然后也确实是朋友也是有共同话题融入到这儿了，不管是说踢球前的准备，踢球过程当中，到整个球赛结束，起码两个月的热度应该会在的，这两个月也是很会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 对， 没错。中原呢，你对这个如果说比如说你有不看球的舍友，今年跟你说毕业了也没跟你看过球，咱们一起看个球啊， 一起呗，上趟俄罗斯。 我到时候就组一团，大家一起去俄罗斯。 中原本来订了一个人的票，突然间增加了9张， 对对，就可以包机了。 哇！ 这其实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就是多看，如果你想看的话，你自然慢慢真的会懂的。就比如说多看吴东老师的节目，多听严老师的节目等等。就是其实我从不懂到懂，也是没有什么人带着我看的，就是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就一点一点了解，就比如说吧，你看一场比赛，你肯定就会首先有双方的首发名单，从第一幕开始，对吧？就从第一分钟开始，他们的阵型是什么样？你如果不懂，比如说你不知道什么是阵型，那你就多去，比如说百度一下，了解一下。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很生涩，你可以先找点有意思的，比如说今天替补有几个人，对吧？这个双方都有什么？故事，尤其是就是在我做解说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爱搜集一些花边新闻，这些花边新闻也不是说场外私生活的新闻，而是说与这场比赛球员有趣的，或者说更偏向于冷知识这一类的，就觉得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你觉得观众是更重要的，就是观众其实比比赛更重要的这么一个解说员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让观众从一场比赛当中除了体会到这种体育的乐趣，更重要的还是体会到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快乐啊，就是可能不仅仅是比赛带来的，更多的我也可以赋予他们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可能球迷如果你想看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些，就足球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它不仅仅只是激烈的竞技，不仅仅只是对抗。所以说我觉得要想慢慢的去了解他们，可能从周边啊方方面面的去慢慢的渗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个吴彤推荐那场比赛啊，就是葡萄牙 对 西班牙。你知道葡萄牙有一个头号球星叫 C 罗，对吧？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这个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为什么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呢？除了两支球队都比较强以外，是什么呢？ C 罗的俱乐部所在是皇家马德里，皇家马德里是西班牙最好的俱乐部之一。那也就是说他面对的西班牙这个国家队里面有很多是他在皇家马德里的队友。也就是比如说 原来的朋友现在的对手， 是这个比如说西班牙的铁卫拉莫斯，对吧？刚跟 C 罗一起一前一后联手拿下欧冠，对吧？拉莫斯在防守当中还立下汗马头功啊！那这一次面对 C 罗，他又要 爱恨情仇， 你这个话说的很有意味哦。 那这次面对 C 罗，对吧？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呢？对吧？这个人们就很期待了，说平时一起训练的，大家一起吃一块住一块了就差，这时候突然变成敌人对手了， 对，你怎么看，对吧？就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所以说中原的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有趣的地方入手，好玩的地方入手。 其实这种有趣和好玩还是需要靠专业的节目制作人或者解说员来帮忙，因为很多里面刚中原说喜欢了解一些冷知识， 对， 然后这让我感觉听了三位的讲话之后，我感觉到我觉得作为一个球迷小白，可能首先要选的不单是比赛，而是说是更多的是哪种收听收看方式。 对， 比如说除了我们常规的电视 CCTV5 的转播以外，我相信很多频道包括就是现在网络有很多平台，他们都会做这个球赛的直播，但是每个解说员的风格不一样，有一些比较偏可能是球队规则赛事这种的，有一些比如像中原这种的比较偏冷知识，或者像吴桐这种从人文角度关怀，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最适合哪种解说员的风格， 是的， 让这个解说员慢慢的带你去入门， 没错， 也是小白入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搜索，我觉得吴桐是我见过的最懂球的女解说， 真的 啊，对对对， 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方便透露说平台，但是可以透露怎么关注你的方式，这样你会发一些预告，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吴桐 Fairy， 就是英文 F A IIRY， 这是你的英文名字。 对对，其实 搜梧桐两个字前面肯定有， 也能找到。就是我其实特别想说一个点，就是刚刚说到了懂球看战术。其实我认为你刚刚入门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太关注于战术。你喜欢什么，你关注什么，你能感受到什么，你就去记住什么。这应该是能让你和足球拉近距离最好的一种方式。 是的， 好的好的，刚才分享的非常好啊。但是这个时段作为小白来说，我觉得听的不太过瘾。但是我们也希望二位以后能有多时间来登上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在球赛的过程当中，甚至是世界杯踢完的时候，有更多的感触来跟我们分享。 对，如果有机会能给我们更多的来讲一讲哈。其实说一句这个我经常听的这个关于足球的话，说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就是说为什么呢？你可能九十分钟都一直在追逐一个目标，但是也许你到最后都从未达到。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次的世界杯吧。那今天的青年说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 是，也是感谢两位嘉宾啊，跟大家说个再见哈。也是希望呢，在今年世界杯里面，我们都能追逐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大力神杯。好了，一首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